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8集，他真的将手背乖顺地伸过来， 可以。 他伸手轻轻一推，将他的手推开了，沿着原有的牙印迅速地封住唇，好似在给一瓶不太稳定的汽水用力拧上盖子。他眼疾手快，再度用手指抬起他的牙，怜惜地摩挲着他的唇瓣，带着混乱的呼吸在他耳畔道： 喵喵，你可以出声了。 羞耻的热度沿着脊梁骨往上爬，霎时间占据了整个大脑，鸡皮疙瘩起了一后背。他撑着最后一丝理智，给自己一遍一遍的打气。 合法夫妻，合法夫妻， 合法行为， 合法行为。 他的指腹抬着他的牙，哄幼般的贴着他的耳朵说话。 出声吧。 他忍不住含糊的痛呼。 喵喵。 他缠绵的唤，眸光迷离。林妙妙茫然望着他，这人看起来好像没羞没臊，全无下限。汽水瓶砰地打开了盖子，他开始哼唧。总归已经摒弃了羞耻心，便故意夸大其词，觉得自己变成了豌豆公主，被他掐一下腰也哼哼，无意蹭一下手背也哼哼，背后垫着衣服硌得慌也哼哼。妙妙看着他像濒临失控的野兽一般躁动起来，又怕真的弄疼了自己，拼命地克制，手足无措，连眼尾都泛着嫣红，心里幸灾乐祸，手指轻快地摩挲他的脊背，像是在顺着小动物的毛。木生觉得怀里的人真的变成了一朵云，软绵绵，热乎乎，还能发出美妙声音的云，恨不得将它拆碎了揉进胸口，又怕它真的一下消散了，只好拿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，耐不住了便吻一下舔一下再放回去珍藏起来。 这是一个男孩，轮廓与慕容氏如出一辙，秀美灵动，眉眼生的呢倒像他父亲。慕容氏带着孩子在镇上艰难的生活，开始时呢，邻里呢尚对他关照有加，可是时间长了呀，家里没有男人庇护，慕容氏的这个容貌，哎，终究招来了祸事。开始时只是一两个光棍邻居打他的主意，让他严词拒绝，呵斥几句，上顾得面子，连连致歉退开。慢慢的呀，发现他们孤儿寡母，这毫无还手之力，便有许多地痞流氓、醉汉、赌鬼上门纠缠。慕容氏家里的锁每天都被不同的人给撬开，慕容氏担惊受怕，每天捏着一根长棍，合一坐在院门口，夜夜不能安睡。他的女邻居们开始还同情他，这个时间久了呀，便也视他为不祥。镇子上开始有了谣言，说他水性杨花，在外与男人淫乱，这才被夫君撇下，是个没人要的荡妇。此名一出，慕容氏的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了，好几次差点被人欺负。他挣扎着叫了半夜，也没人来搭救他，身旁婴孩大声啼哭，引得这个邻院里的狗狂吠。好事者心里有鬼，吓得连滚带爬地跑掉，他这才逃过一劫呀。慕容氏决定抱着孩子离开无方镇，回自己的家乡。可路途漫漫，他走到哪里，哪里都不太安定。哪怕他戴着面纱，揣着匕首，这么一个窈窕的单身女人抱着个婴孩，也总是逃不开觊觎的眼睛。这个车舟行途啊，流窜的恶人尤其多，船上有一伙恶匪盯上了慕容氏， 便在一个夜里，几人分工配合，抢走了慕容氏怀里的孩子，强行令他屈从，否则便要将孩子掐死，扔进江水里。慕容氏为了孩子，不得已含泪答应。事行至一半，船上脚步切杂纷乱，有两人从廊中经过，高谈阔论，正提及长安的赵公子高头大马娶了心腹。慕容氏听在耳中，万念俱灰，刹那间仿佛天地失色呀。这时候忽然婴儿夜梦惊醒，放声啼哭。匪徒们嫌他扰了好事，想要违背诺言，顺手将他掐死。不知是不是这个恶行触怒了老天，老头伸手指了指头顶，瞪圆了眼睛，忽然红光大作，四人齐齐倒下，霎时死于非命。这时候台下鸦雀无声。慕容氏连好了衣服，挣扎着起来，抱着孩子一看，不知发现了什么，当天便踏上返程，回了乌方镇。听众们一阵骚动，窃窃私语不绝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呀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又回来了呀？慕容氏抱着孩子连夜赶回了乌方镇，径自去找了花折的老板刘娘。这刘娘谁呀？吴方镇里的秦楼楚馆，唯属花折最有名。花折里的姑娘个个绝色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既有样貌又有才情，引得无数达官显贵不远万里前来风流啊。刘娘便是那个老鸨之最。慕容氏早年与这刘娘曾有过点头之交，现下走投无路，就去投奔于他。这个刘娘见了慕容氏，给出的第一个建议便是让他去把襁褓里的孩子溺死。慕瑶心里咯噔一下，与柳福一对视一眼。啊，这为什么呀？这是身后有人悄声问道。邻桌人轻轻敲了敲碟子，笑道， 哎呀，那还不简单，他独身一人还算抢手，带着个拖油瓶孩子算怎么回事啊？ 慕容氏不愿意放弃孩子，与刘娘不欢而散。可是他回到家呢，镇上那几个恶棍地痞就像是豺狼虎豹，虎视眈眈。慕容氏过得是万分艰难，连生计都成问题了。赵公子已再娶，他对男人已经绝望了，他便想啊，与其这样蹉跎度日，倒不如换得个锦衣玉食，好好将孩子养大，就再回过头去找刘娘，同意卖身，只求个避难之所呀。 哎，真的好可怜啊。 听众们两眼含泪，叹息连连。 刘娘对此事万分谨慎，一来啊，以慕容氏的角色，那必定是艳压群芳，超过了花折里所有的姑娘。二来啊，这慕容氏多多少少跟他有份交情，他也不想亏待了慕容氏。于是刘娘没有把慕容氏的名字写上玉牌，也没给他起花名，辟了三层最豪华的冬暖阁，锦衣玉食地供着他。是慕容氏呢，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以示与过去划清界限，叫做容娘。慕瑶听到这里，猛地蹙起了眉头。 容娘？ 怎么了？ 容娘，容娘。 慕瑶嘴里默念着，摇了摇头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 啊，没什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